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也是would you，would you，你要嘴唇分开 Would you? Okay? Nancy,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it. Forget 的这个 the 的音节丢了，刚刚发成 forget about. OK， 所以这个 the 整个音节 the 都丢了，不能丢音节。好了，老师纠正完毕了，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了。哎，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大家下来以后啊，拿到音频以后反复的听，反复模仿啊，希望争取能够有进步。嗯，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精彩讲解，下次见，拜拜。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冬奥会相关的一些英文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elect。 选举、推举，它的拼写是 E-L-E-C-T, elect. Sochi was elected on July the 4th, 2007 during the 119th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ession held in Guatemala City. 2007年7月4日 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9次全会 确定2014年冬奥会举办地为俄罗斯索契，所以这里索契被选举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这个被选举为就是 to be elected. 好，我们再举几个比较简短的例子。He was elected into the committee. 他被选入委员会。He was elec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IOC. 他被选举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词汇。 Ice hockey, 冰球。 We have the best figure skaters and the best ice hockey teams in the world. 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和冰球队。这里的冰球队就是 ice hockey teams. 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 The figure skating performance was very wonderful, and we were deeply attracted. 花样滑冰表演很精彩，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好，这些和冬奥会相关的词汇您都记住了吗？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